一下子啊，就专门挑这几句话说一说，每个人都挑一点自己好上手的来练习。 嗯嗯， 有的你觉得难度太大了，你先暂且不练也无所谓。 嗯， 没关系。 不过我觉得这个to be or not to be， 行与不行还要试一下。 对，不是。